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顾晨，第70集。柳阳亭后悔了，柳阳亭几乎能看见自己演技被炒，同时本来对自己印象不错的制片导演也会在对比中忽然发现自己的诸多不足。柳阳亭的脸蛋是个资本，如果制片、导演、粉丝、路人全都猛然地发现同样长相的何修义可以秒杀自己，以后可能就会去找何修义了，到时候资源可能会连现在都不如了。不行，他得及时止损。现在退出当然也有不利的影响，不过热闹几天也就过去了，演技不佳却是一个将会伴随终生的黑点啊。柳阳亭的压力如同一个气球般，此刻终于被砰的一声戳得爆了。于是柳阳亭再一次心脏出现问题，这次直接进了医院。当晚报纸、网站、微博、微信等等媒体上面便出现了一堆的新闻。工作拼命，柳阳亭拍歧路突发疾病入院，柳阳亭累到心脏绞痛被送医，柳阳亭拼场昏厥直接入院，柳阳亭累倒下盘点十大拼命三郎。新闻当中配有柳阳亭躺卧在协和医院病床上的图，照片当中柳阳亭的心脏连着监视仪器，左手打着吊针，双目紧闭，脸色发青，嘴唇煞白，十分柔弱。至于正文则描述了柳阳亭在片场两次心脏绞痛的事，说柳阳亭太拼，累到心脏出事，可是却一直强忍着，直到这回痛到昏厥紧急叫120。心脏病这个事儿唯有发作当时检查才有效果，过后再查心电图等数据便会恢复正常，因此谁也不能肯定柳阳亭在歧路剧组那会儿心脏到底正不正常。大多数的网友并不穷凶极恶，因此柳阳亭的心脏绞痛这事儿在网络上也没怎么被炒。普通人都会觉得人都进医院了何必穷追猛打呢，柳阳亭要真是有心脏病呢，被气化了怎么办呢？谁也不愿无端地背上一条人命。送医事件的第三天，何修义接到了策划来的电话。 是何修义老师吗？那个柳阳亭老师吧，因为身体的原因可能他会退出歧路的拍摄。哎， 什么？退出？ 老师呢，两次心脏绞痛，他说呢家人十分担心他的身体健康，他非常不愿意让人提心吊胆，同时他自己也认为应当休息一下，以防心脏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得知柳阳亭可能会退出之后不久，何修义便听说这个柳阳亭当真退出了。柳阳亭在微信群中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白皙且细嫩的手臂，然而中间那个血管却遍布着吊针针孔，针孔周围还有许多红色和青色的淤血，十分可怜。 医生要求我卧床静养，因此我只能退出拍摄了。对于剧组带去的诸多麻烦，我感到非常非常内疚不安，也不晓得如何补偿大家。 过了会儿出道才说， 哎，幸亏还没拍摄多少，杨婷好好卧床静养吧。 谢谢出道。 何修义将手机递给身边的左然，柳阳亭退出了。接到消息的时候他正在左然的办公室里，左然点了点头， 以后应该再也不敢招惹你了。 希望如此吧。 何修义也希望柳阳亭那家伙别再凑过来了。这次人气下滑，便想拉着自己扮演重修蒙好已经够了。此前柳阳亭完全违反了行业规则，曝光自己裸体身份，接着又买热搜污蔑自己到处爬床，两次都是亏了左然。如果不是影帝要求换角，导演当真不会重用一个裸体呀。而第二次也是左然公开骂人，用极端的方式帮助自己澄清各路谣言。想到这里，何秀仪说，柳阳亭那两次事件，我想再一次谢谢你，多亏你拼命地帮我。 那有什么，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你可是我的男神。 什么男神啊，哎，对了，说到这词，好像有 CP 粉这么猜的，不过大部分人不信。 若是不信，就把话集公布出去，看信不信啊。 别闹，让人知道这个干嘛？ 没闹，真的。秀仪，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把我画的你集合出版。 啊？出版？叫粉丝看见你这副痴汉的样子？ 嗯，这是洗粉，洗完之后呢，能剩十分之一就不错了。可我想让每个喜欢我的人都知道，不论他们如何喜欢，我只会是你一个人的。 你该不会是傻的吧？即使是左影帝，假如表现这个意思，也是会被骂的呀。左然在沙发里扬起脖子，看着坐在扶手上的何修义，脸上呈现出了最擅长的表情，就是没有表情。可何修义就是能够感觉出来对方十分委屈，急忙低头亲了一口，安抚一下。左然刚要把何修义拽下来并且拖到腿上，何修义的手机便震动了一下，只得悻悻放手。手机屏幕上显示楚导来了一条微信， 修义，晚上有时间吗？面谈一下。 嗯，可以，随时可以。面谈一定是有关柳阳亭的退出的。何修一本以为楚导面谈内容会是再次选角，比如叫他推荐个合适的演员来代替柳阳亭啊。谁知竟然不是，楚导提出了一个十分让何修一诧异的方案。开场白后，楚导说， 修一啊，齐鹿这句呢，原著当中并没有写双胞胎是同卵还是异卵。 啊？ 针对这个问题啊，剧组曾经进行过一轮小讨论，最后认定为异卵，长相有点相似，却又大不相似。现在杨婷退出，制片、策划和我三个人都认为，其实可以改成同卵。也就是说，兄弟二人长相几乎一模一样，由你一个人分饰两角。 分饰两角？何修义顿时燃起了兴致。他很清楚，在电影和电视剧中，双胞胎一般都是同一个人扮演的。楚导解释了一下， 哎，这样一来，一，解决弟弟角色问题，二来效果更加突出，三来也能衬托主题。齐鹿是个命运故事，兄弟二人外表相同，更能说明当年那次抓阄对二人的深远影响。哎，也知道啊，外表有时候蛮重要的。 其实当初建组之后，公司很快针对哥哥一角接触了何修义，这个意向一早就有了。亲自插手齐鹿项目的公司老总在看过家族之后，认为由何修义所担纲的宋智十分有哥哥阴郁消沉的味道，符合角色气质，非何修义不要。因此当时策划才会催命似的催催催，让何修义的万里龙沙一杀青便去面谈。当时剧组认为哥哥弟弟两个角色经历性格相差过大，一个是打工仔，一个是大学生， 一个阴郁消沉，一个活泼外向，都由何修义来饰演，难度将会非常的大。何况何修义从没有演过活泼外向的角色，出于这个原因，剧组将那对双胞胎定为了异卵双胞胎，他们邀请了个二线演员饰演弟弟。没想到就在签约仪式之前几天，刘阳婷忽然砸重金购买角色，于是剧组临时踢了那个二线演员。柳阳婷既带资进组，又与何修义长得很像，何乐而不为呢？然而在何修义为柳阳婷示范过后，制片导演万分惊讶地发现了，比起哥哥，何修义演弟弟竟是毫不逊色，哥哥弟弟两种气质收放自如，而他甚至应该没有背过对方台词。制片导演早就有点后悔关系设定，如今柳阳婷退出剧组，他们第一时间便想到了改戏，改成同卵双胞胎，全部交给何修一。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金伦，童音古禅。